枕边是我的泪，惊醒沉睡中的梦，忧伤沾满我的眼。 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感觉我的脉搏。

面前。就在我眼前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 抓住了我，你逗留多久？